心间，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喂喂喂喂，风儿它吹动我的船帆，船儿它随风荡漾，送我到地方。心心松，心心松，心心松，心心松。

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自带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呼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 Thank you.

不知自己在梦游，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

是谁竟这里看那张脸，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事总是深浅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增加的瞬间